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常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常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好了，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For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new lesson. 新的一课 A new lesson， 不要念成 new， 念成 new。 Lesson 44， 我们看第44课，介绍现在进行时的这个用法。现在进行时也就是正在，我现在正在做什么，他正在做什么等等。那英文的表现呢，就是要用主语加 be 动词，比如说 I am, you are, he is, they are。 后者的动词呢，就加个 ing。 I am singing, 我正在唱歌。 He is cooking,他正在弄饭煮饭 COOKING。 那这我正在唱歌，我就是妈妈，爸爸来煮饭，有时候呢妈妈也要休息一下，不要老是妈妈煮饭，爸爸唱歌或看报纸，对不对？好，不管怎么样，这个句型我们都可以来了解，主语加 be 动词加动词的 ING，所以这个用法要特别记住。今天我们用 AB 两个人的对话这样交叉，要让大家来学习。我先一样的从头到尾为大家念一下，以便了解呢整个绘画的大意，然后我们再来逐句讲解。 What are you doing now? I'm writing a letter. What is your brother doing now He's playing the piano. What is your little sister doing now? She's playing with her doll. What are your parents doing now? They're sitting in the living room. My mom is watching TV. And my dad is reading a newspaper. 好，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非常的简单的一课。一开头他说 What are you doing now? 这个问句用 what 开头放前面，本来是 You are doing what now? 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可是这个 what 一定要移位至最前面，这是我们在07点英语基础在造问句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了。 You are 就要变成 are you， 颠倒过来。如果是说他正在做什么呢， He is doing what now， 就变成 What is he doing now。 好，那个 doing， doing 不要念成 doing， doing, do 下来再来有个 ing 的时候，刚好 wing wing wing wing 就会变成一个 wing 的一个发音。What are you doing now? What are you doing now? I'm writing a letter. 我正在写封信。I am 就变成 I'm writing. 这本来是 write， 把 e 去掉，加了 ing， 就是 writing， 正在写 a letter， 一封信。不要念成 letter 又是英式英语了。美式英语念成 letter。What is your brother doing now? 你哥哥或者是弟弟在做什么？别念成 brother， 叫 brother， 肚子饿的饿 brother。What is your brother doing now? He's playing the piano， 本来是 play， 前面加了 is，he is， 他正在弹钢琴 ，playing 就是玩奏、弹奏，或者是打击乐器啊，等等，都是用 playing 这个字。He's playing the drums， 他正在那打鼓 ，drum 加个 s， 因为很多鼓，有大的鼓啊，有中鼓啊，也有小鼓啊，所谓的 snare drum、bass drum 啊等等，所以呢，他都有套鼓，所以 drum 要加个 s。他正在弹钢琴 ，the piano， 但念字连在一起叫 piano。What is your little sister doing now？ 那你小妹正在做什么 ？Little sister， 不要念成 little sister。What is your little sister doing now？She's playing with， 这边一定要加个 with， 把玩，而不是弹奏。弹奏的时候 play 是直接要放宾词的，把玩什么东西叫做 play with， 比如说 I'm playing with a pen， 我正在把玩的一支圆珠笔或者是一个钢笔等等， play with something 把玩玩弄。She's playing with her doll， doll 就是洋娃娃，他正在玩洋娃娃，就这么说。千万不要说 she's playing her doll， 那他正在演奏洋娃娃，把洋娃娃当个乐器这样子，那所以一定要加个 with。 What are your parents doing now？ Parents 就是父母，那你父母在做什么呢？ They are sitting in the living room， 他们此刻正坐在客厅里头， living room 别念成 living room， living 声音比较高， room 声音比较低。 They are sitting in the living room. My mom is watching TV. 我妈妈正在看电视。 And my dad， 我爸爸呢， is reading a newspaper， 正在看报纸，变成 newspaper，and it's a newspaper。 好，现在从头到尾我再念一下，请大家跟读，我速度会放得比较慢一点。 What are you doing now? I'm writing a letter. What is your brother doing now? He is playing the piano. What is your little sister doing nowShe is playing with her doll. What are your parents doing now? They're sitting in the living room. My mom is watching TV, and my dad is reading a newspaper. 祝大家学习成功。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Here I sit alone, I stop lying to myself.